You might know how that works, right? 这对男生对我来说真的是某种场，没有。而且去参加很可，而且明天我就跑出去玩，没想到明天好像要下雨了。对，平常上班的时候不能跑出去玩，然后呢，要跑出去玩的时候不能跑出去玩，想可以跑出去玩的时候不能跑出去玩。对，然后昨天跟我同事在聊天，他就说，因为他有那个，因为他也知道事务所一年了，所以会有所谓的特休假，就是。 明年没可以休7天这样，那我刚进去我就没有这种福利，要1年之后，因为1年之后我就不在事务所了，对，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享受特休假这种福利。然后他就说呢，因为他好像也蛮忙的，他就说他好像平常想休的觉得很烦，想要休假的时候因为很忙都没有办法休，可是平常如果说平常事务所案子比较少，说他没有事情的时候，他又不想休，大家可以理解吗？ 当然可以理解啊，如果你事务所其实没什么案子的时候，你就每天坐在那边，反正就上网嘛，就看你雅虎啊，什么收信啊，对啊，那聊天啊这样。那因为你没有案子嘛，那没事，当然很好啊。这样的话去上班跟休假有什么两样嘛，反正就是没事就对了。那时候你干嘛要休？你就不用休啊，对啊。可是当你很忙的时候就想休啊，人就是不见，对，就是变这个样子。然后说我非常没有同感，对，完全能够体会这种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250条。 趁机性交罪，基本上这个部分跟刚才前面讲的那个趁机猥亵罪是一样的，不过只是差别是在它多了处罚未遂犯，它多处罚未遂犯，不要忘记了猥亵的部分是都没有处罚未遂犯，就是性交部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OK， 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好了，手语类念大家的。这甲呢前往乙家行窃呢，忽然看到女主人天心呢就在家里面，然后呢就持自己的携带球棒呢就把天心给打昏这样子。 然后呢，甲呢在乙宅里面呢，得到很大姿势的财物之后呢，临走前看到天心卧倒的姿势非常撩人，这样子，然后就寸心当要跟林东宝老师一样，然后呢就起意呢，强制性交以女得逞。大家练习一下吧，这样子处理啊。你先想一想，会有可能会成立哪些罪名？对，就是关于财产犯罪也好啊，或者是。 性自主法律的相关犯罪也好，先想一想，好了吗？好，基本上写题目的时候呢，你的审题的时间呢，不可以超过2分钟。 对，如果超2分钟之后你就要赶快下好的一手，就是赶快决定，不能再犹豫下去，那犹豫下去就来不及写，你就会来不及写完。OK， 好，我们今天从3人犯罪部分来看，甲前往乙家行窃，这成立的吗？就进去嘞，对啊，就306嘛，他是女主人一定不同意的啊，对啊，所以这部分应该306的问题啊。不过来看到女主人在家，意思是什么？他本来想说他应该不在家吧，对啊，没想到在家这样子。 结果怎么样？看女主人在家之后呢，他本来是要行窃的意思，然后就进入人家的住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行窃部分，但是涉及到310条窃盗罪，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之后呢，看到女主人在家，他就拿球棒，哦，他自己有带球棒，所以侵入住宅，在先，然后后面又带着球棒，球棒就是凶器，对，所以他也符合了加重强制，加重。 加重窃盗罪，对，加重窃盗罪，加重使用，加重使用，它分别有侵入住宅跟携带凶器这两个 ，OK。 结果呢，看到女主人之下之后呢，就拿球棒把女主人打昏，打昏，打昏，打昏是什么？打昏就是伤害行为啊，就二级七啊，对啊，打昏是二级七，就不要漏掉，打昏是二级七。接下来干嘛？得手大批财物。 所以显然已经是着手这边问题，可是刚才那个部分本来是什么加重窃盗罪，加重窃盗罪分别是侵入住宅跟携带凶器，可是因为他把女主人打昏，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什么？他一开始是想要进入他家去偷东西，但是没想到看到女主人在家，女主人在家那意思是怎么样？那我就把他打昏，我再来拿东西，所以后面的打昏再取得财物这个部分。 已经构成328条强盗行为，这部分是强盗行为，你转化成强盗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犯意变更，犯意还记得犯意变更吗？犯意变更怎么处理啊？犯意变更。 我们先看它不法内涵是变高还是变低嘛，对不对？如果不法内涵变高的话，从什么新的翻译？对，不法内涵降低的话，就从旧翻译。OK， 如果忘记的话，再回去看总则。反正这题比较单纯啊，它一开始是加重窃盗罪，那后来呢，跳离准在家就转念什么强盗，所以这部分就变成加重强盗罪。加重强盗罪不只是328哦，因为他除了328罪，他还构成什么321条加重窃盗罪的各款适用，所以他已经变成330条加重强盗罪，变330，变330。所以他从一开始很单纯的就是321，对，321，然后有兼有所谓的306啊，或是277啊这部分，然后呢再变成什么328条，然后再转成，因为他有加重适用，然后再转成330条加重强盗罪 ，OK。好，那财务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临走前呢，看到已经倒卧在地上的姿态撩人，然后呢就强制性交他得逞，这个部分是什么 ？OK， 是性交没有问题嘛？就是他到底就是性交啦。那是强制性交呢，还是趁机性交呢？为什么你们觉得是强制？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见解嘛，因为那个如果说昏倒状态是行为自己产生的，那就是变强制，是这个样子吗？是这个样子吗？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再想一想，刑法分则不可以脱离刑法总则的。这个题目一定是有陷阱的啊！他应该是打他的时候想强制性交他吗？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的确没有错啦，的确学术上面在讨论那个问题的224跟221跟225的分别的时候，都会认为说被害人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况不可以是行为自己产生出来的，如果是行为产生出来的话，这个是强制性交罪，对不对？没有错，那个规则是一个正确的规则，没有错，但是那个规则你应该要考虑到有限制，为什么？这个案子刚好就是限制，为什么？如果说，当然那句话你再重新听一次，他是说呢，如果说被害人不知或不能抗拒的状态是行为人所造成的话，然后行为人再对他为，先把他造成不能或不知抗拒的情况，然后再对他为强制性交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对你强制性交罪。刚才那句话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那个原则是这样讲的。那显然什么？他一开始把他敲昏就是要干嘛？ 强制性交， 就是要强制性交他。可是这个案子是吗？不是哎、欸，这个案子一开始敲昏是要干嘛？他是要去什么？就是为强盗行为啊，对吧？敲昏，那敲昏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要强制性交他、啊，什么时候强制性交他、啊？那偷完之后出来之后，才另外再另行起意要去强制性交他、欸。所以前面那个部分虽然敲昏也是他敲的没有错啊，不过他敲昏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强制性交的故意，敲昏的时候其实没有强制性交的对故意，那你当然就不可以把前面那个敲昏的那个状态把它归责给他，然后认定他强制性交罪，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好的应该是要把对你趁机性交罪，会是比较正确的看法。对，因为前面的那个敲昏的部分，那个时候他是欠缺了所谓的强制性交罪的故意，欠缺强制性交罪的故意。所以后面那个部分，虽然我们在分类上面都会说，那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状态不可以是行为人所造成的，那个是有限制的。它的限制就是说，那你一定是要是被害人开始就基于强制性交罪的故意，然后让他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然后对他会强制性交行为。OK， 所以这个案子呢是稍微有点陷阱，稍微有点陷阱。那接下来就是竞合的问题啦，就是竞合的问题了。请问各位哈、哦，他有没有构成加重强制性交罪？啊，不，加重，没有，就是趁机猥亵罪，所以就不会加重强制性交罪的问题。对，那接下来怎么竞合啊？前面的杀人犯罪竞合要怎么竞合？我们先竞前面的好了。侵入住宅，对不对？还有什么？有一个306，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又有什么？277，对不对？然后又有什么？321，又有什么？330，这些东西要怎么竞合？你要先拿谁来开刀？拿比较像的来开刀，拿两个比较像。加重窃盗罪前面那个是转成什么？328跟330的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论什么330就好，330是最重的，对，强盗罪一定是比窃盗最重，所以330、328后面，因为它有321的加重适用，所以会变330，所以330跟328还有321这个东西都全部都被吸收掉，所以只会论330条加重强盗罪，只会论加重强盗罪。那侵入住宅怎么办？侵入住宅当然也是本身就是一种什么加重适用啊，加重强盗适用啊。 所以当然也会被什么三三零给吸收掉。那也会，它本来就是三三零的一部分，三三零本来就是由强盗罪跟侵入住宅罪组合而成的，所以三零六的部分也会被三三零吸收掉。但是打昏的部分，伤害罪会被三三零吸收掉吗？不会，为什么？保护法又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可是打昏是不是也同时也是强盗行为的着手？是啊，是啊，所以是什么？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然后呢，想象竞合用数条想象竞合，所以前面的部分裁判的部分是这个样子。那后面的那这一部分跟后面的那个强制趁机性交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啊？他是干嘛？临走前，然后呢起义，所以这是什么？另行起义。所以后面的225的第一项的趁机性交罪就跟前面的那一坨才能犯罪，就是想象竞合的关系，对，就数罪并罚的关系，就50条数罪并罚。好，那这个是稍微有点陷阱题目，大家留意啊。如果说题目稍微一改了，那个题目那个线索改了，那个基本上面可能就会差很多，要注意一下。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下一个罪，下一个罪229条，这是没有猥亵的。唯一的性交跟猥亵不对称的地方，不对称的地方是在是叫诈术性交罪，229诈术性交。他说什么？以诈术使男女误性为自己的配偶，然后听从其为性交，这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情形，然后要猥亵被要处罚。你想想看，这个案子事实上会有可能会发生吗？以诈术使男女误性为自己的配偶，你自己老公长什么样子，你自己老公并不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实物上面是很难成立的，除非你会易容术，然后呢你把自己的脸换了跟你老公一模一样，然后呢让你的老婆相信说你就是他老公，然后跟你为什么性交行为。可是这个情况下也是非常非常少，也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唯一想象得到就是所谓的双胞胎兄弟，对，哥哥呢就对啊，弟弟呢就假扮成哥哥，对，然后那个大嫂呢就想说啊你回来啦，然后就两个人就会性行为，实际上是弟弟或者哥哥，对，所以唯一想象只有这个情况，对，这个罪其实很少用到，很少用到。所以如果是男女朋友，然后一天到晚喜欢玩游戏，然后呢就假装说男朋友假装说是他的配偶，这当然也不行。应该是说啦，用诈术使男女误性为自己的男朋友，当然也不构成229啊，因为这条限定是一定要是让别人误以为说你是他的配偶才可以，一定要是配偶才可以，不包括其他误性的人，对。所以如果是用诈术让人家相信说自己是自己的男朋友、同居人或是什么爷爷奶奶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对。好，这是没什么好说的一个罪，对，它非常比较无聊一点啊，比较无聊，而且也不是考试上面的重点，也不是考试上面的重点。好，我们看下一个228条。228条基本上这一个条文跟其他我们前面所学的所有的强制性交跟性交跟猥亵犯罪不一样的地方，还记得吗？这个机器图上面它是被独立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并没有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前面那些什么强制猥亵、强制性交啊，还是什么趁机性交猥亵啊，或者是性骚扰法225条所说的强制触摸罪，基本上它都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基本上都是违反被害人根本不想要。对，可是利用权势性交这个228呢，它其实被害人其实没有违反，没有行为人其实没有违反被害人的意愿。为什么？那是因为被害人其实深陷于某种困境当中，但是他虽然深陷于这种困境当中，但是他基于最后的选择还是愿意跟行为人为性交或猥亵行为。那这个困境就是这里所说的，对于因为亲属监护、教养、教育、训练、救济啊，包括医疗、公务、业务这么多东西，或是其他相类似的关系，然后受到自己的监督、辅助、照顾之人，利用权势或者机会来性交，所以叫做利用权势性交罪或者猥亵罪。那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情形，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把它改成猥亵而已，所以不罚。然后性交的部分，猥亵犯要处罚。条文上面的限制是很严格的，一定是要基于所谓的亲属关系、监护、教育、养育或者训练、救济啊、医务啊、公务啊这种业务上面的关系。对，然后你利用这种上对下的这种监督从属关系，然后去要求说下面的人，就是受你监督的人或者受你辅助的人，去跟你为性交或是猥亵行为的话，那就用228条的处罚。大家可以想象是有哪些情况啊？所以上级长官对于下级长官说， 如果你不跟我回信教的话呢，我就把你调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对，像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说就把你今年考进了就把你打成冰蛋，对，那你考进奖金就飞走了，这样像这种情况。或者是呢，因为他说有亲属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爸爸呢，就是利用他的父母对于子女的这种辅助关系呢，然后趁机对于子女的借机啊，应该讲借机对于子女做这样的维系或者性交行为，那子女因为想说他是我爸、啊，所以呢我就勉勉强强半推半就就跟他为这样的性交猥亵行为。对，如果他有极力的反抗挣扎的话，那个就不算是228了，那个就是违反他的意愿，那应该是用强制性交强制猥亵就去处罚他，就不是228。228一定是什么行为呢？正是因为他是受到别人的监督辅助跟照顾之人。对，那不是被害人啊，是受到行为人的监督辅助照顾之人，那行为人他本身对于被害人有这种监督关系或是教育养育关系。对，所以被害人通常当行为人要求说要跟他猥亵交猥亵行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要面临一种天人交战的选择，他面临一种天人交战的选择，他想说我如果不听他的话我会遭受到某种不利益。对，因为他是跟我有监督关系，像刚才那个把他摆了掉，我们把他调到远的地方去那种情况。对，那就是会陷入天人交战，可是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利益，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要跟他猥亵性交行为，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违反被害人的意愿。不过虽然没有违反他被害人的意愿，但是被害人在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有受到干扰，事实上有受到干扰，所以还是要用228条来处罚，还是要用228条来处罚。所以构成本罪的要件就是这里所说的有两个，第一个行为对被害人有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关联居于所谓的监督关系或是辅助照顾的地位，这个东西你要看法律上面或者事实上有没有，即便他在法律上面没有监督或者那种辅助照顾的关系，但是事实上有，那还是可以构成。第二个要件是所谓的被害人是处于这个权势下不得不服从，他只是不得不服从。如果他觉得这个老板长好帅，老板说他跟他微信交情，我要不要？他就整个扑上去了。那这个部分当然不会构成228，228一定是什么样子？228就是说什么？他其实不想，他其实本质上面是不太想要的，但是因为怕某种不利，所以勉勉强强说好。对，他如果说一开始就非常愿意，那当然没有所谓的228的问题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这两个要件要符合。OK， 我看一下实务上面有哪些例子。这个43年这个判例他说什么？他说呢228呢，228好奇怪，228事件，他说呢是因为业务关系服从自己监督之人啊，然后利用权势来奸淫，就是性交啦。他说呢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跳舞老师啊，他说呢跳舞老师呢对于来学跳舞的学生呢一日自由的法律上面也没有说什么支配考勤的再多的这种权限，所以跟学校的学生呢，学校学生啊，还有因为学校对学生有那种考评的关系，场店的意图啊，现在大概很少吧，现在还有什么意图吗？有支配从属关系这种情况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更好笑，他说乙女呢羡慕蓝老师的勇武啊，不对，武技，对，然后要求趋意顺从，在日记上写说我怕老师生气。对，他说的这个是属于情感范围，不可以说他有利用权势来加以威胁。其实重点是前面那个东西，教跳舞的老师对于来学的跳舞的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法律上面或者事实上面的监督关系啊，也没有什么支配关系。对，那你说那个女生在日记上面写怕生气，怕生气这个判例说那就是男女感情问题啦，那就不是跟那个228是没有关系，意思说他不属于是因为老师对他施加压力，然后他才不得不从，他没有这种情况。对 ，OK， 这个是跳舞老师，根本是国标舞老师吧？对啊。在33年的上字第262号这个判例说什么？他说呢，被奸淫的人是处于这个奸淫人权势下有不得不服从的这种情况才可以构成，所以如果是出于甘愿的话呢，就是跟228就没有关系。OK。好，那这是228条。不过要成立这条也不是说不可能啊，有可能是父母对子女有可能会成立这一条，对，因为基于他的亲属关系的，那子女就不得不服从，子女就不得不服从。所以只要看到考试的时候看到有这些关系的人，有这些关系的人，就要想到说会不会有228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什么？在审查顺序上面，你一定是前面那些犯罪违反意愿的犯罪都审查完了，才会审查228条，因为他是不违反意愿的犯罪，他只是在决定的过程当中有瑕疵，半推半就被强迫，被半强迫了，对，应该这么说。所以如果有前面的强制性交猥亵或是趁机性交猥亵，你就要先用前面来处理，前面都不构成的时候才会讨论到228条的问题。 OK， 好，下一个呢，最后一个227条这个东西呢，叫做与幼童性交猥亵罪，它的保护法益啊，基本上呢，在许多上面跟实务界上面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构成要件好了，他说呢。27的第一项说，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去做性交行为的话呢，就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OK， 那第二项是把它改成猥亵。那第三项是什么呢？年龄又不一样了。他就说，对于14岁以上的未满16岁的男女去做性交行为，就处7年以下，稍微比第一项轻了一点点，因为他的性能力的认知程度有差别。OK， 那你说，我刚刚一开始上课也讲过了，227跟221还有224差在哪里啊？221跟224已经是用什么强制的手段，221跟224已经是用强制的手段，227呢非强制的手段，227是非强制的手段，所以如果有强制手段的话，那应该是要论什么221而不是227，甚至是如果是在用强制手段的话，对于未满14岁男女还会变成什么222的加重强制性交罪，这个部分是你要先去区分出来，你要先去区分出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没有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去施加强制手段？去施加强制手段，还是可以，还是应该要处罚，还是应该要处罚？你们觉得？为什么这条作业跑出来？他没有强迫他，那为什么这些未满14岁的男女去跟他有性交猥亵行为，那还是要处罚行为人？你可以想一想吗？年龄。通常都是指什么？心率发展不成熟，通常都有这个理由。心率发展不成熟，那表示说他没有办法，我们认为说他没有办法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对，性的意义是什么？不管是不是男女，对于性可能你完全都不了解，完全可能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做过性行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资讯也很缺乏，所以完全不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会说啊，既然你没有不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那即便说呢？我没有对你为强制行为，我没有，我们行为人没有对这些未满14岁的男女为强制行为的话，那我还是把它当成什么？你没有所谓的性的同意能力，为性行为的同意能力，他没有，他没有为性行为同意能力，所以既然没有为性行为同意能力的话，你还是如果说这些未满14岁男女跟行为人为性交或猥亵行为，那就还是要处罚行为人，因为他没有性同意能力，所以还是要处罚行为人，所以这个罪在以前被叫做所谓的准强奸罪。没有性行为同意的人，你呢就把它当做什么？你没有同意，你没有同意的话，你就把它怎么样？当做是跟强奸他一样去处罚，所以他的刑度跟221条3年以上10年以下是相同的，是相同的道理在这个地方，道理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说呢，即便呢那个小孩子说好，没有用，因为他同意是完全没有效果，完全没有效果，所以小孩子说了不算，小孩子说了不算，小孩子没有性的决定能力，所以就好像当初说他没有同意，没有同意还是做对他为性交行为，这个时候就要把他当作是像强奸罪一样的处罚他，所以他的刑度上面跟221条是相同，这是第一种看法。实务见解是这个样子，实务见解更进一步扩张，他说呢，227呢跟221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说221是用强制的，但是227没有用强制，对不对？实务见解还说227一定是限于合意性交的行为，合意性交，合意性交，意思说小孩子说好，然后呢，小孩子不一定说好，但是他只要没有反抗，那就是合意，就是合意，这是实务见解这么说的。但是学说上面对于这一点有很大的批评，为什么？没有争议的是。小孩子绝对没有性自主的同意权，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性是什么，然后完全不知道性是什么，所以他绝对没有性自主的同意权。可是既然他没有性自主的同意权的话，这一条罪为什么还要处罚行为人？是因为妨碍到小孩子的性自主吗？不是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性自主同意权，那他哪来的要保护他的性自主啊？根本就没有啊，所以你不可能用这条罪来保护他的性自主啊，所以这条罪不是在保护性自主。这条罪不是保护性，那是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在保护小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是在保护他身心健康发展，跟性自主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说，经由统计上面的归纳，如果说你在未满14岁或者10岁以上未满16岁的这个期间，当他的对于性观念，要么是完全没有，要么就是性观念比较受到限制，还不成熟的情况，对他有这样的性行为，不管是性交还是猥亵行为，都足以造成他将来的人格发展上面的。大问题都让他将来人格发展产生很大问题，身心上面会受到很大的重创， 所以这个罪不是包括他性自主，因为小孩子被认为未满十四岁的人没有性自主决定权，没有性自主决定权，所以绝对不是包括他性自主，是包括他将来的身心发展。那国家呢，基于他的保护义务，宪法上面的保护义务，就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未成年子女的，不是未成年，是未满十四岁子女的性不是性自主身心健康发展。对，所以要设置227条来处罚。对这一种未满十四岁男女去做强性交或是猥亵行为的这样一个行为人，就是要处罚他。OK， 所以两种见解的立论立场是完全大不相同，完全大不相同的。你这边呢，因为行文的方便呢，就先采学说见解，就先采学说见解。依照学说见解的话，221跟227的区分的差别只是在于说，227是非使用强制的手段，可以使用强制手段去猥性交或猥亵行为。但学说可没有说他要合意哦，学说没有说合意，是实务见解自己认为说，227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合意性交或者合意猥亵才可以。可是既然小孩子没有性自主决定权，他哪来的合意性交、合意猥亵啊？对啊，所以这部分就会被批评。OK， 这个是关于这个罪的定位跟他保护法有问题啊。那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行为课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形式上看起来呢，第一项是说未满十四岁的男女啊，所以是未满十四岁之人。那第三项说呢是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之人。OK， 那这个部分呢，一定是行为人主观上面必须要认识的，因为这两个东西，这两个要件，年龄的要件，被害人年龄的要件，被认为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这一点学说跟实务是没有争议的哦，是没有争议的。看一下62年第一次的这个刑警决议啊，他说呢，221第2项所说的这个准强奸罪，他的法条上面有修过，就是现在的227啊，不以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十四岁有必要，岂有奸淫故意的，也会成立本罪。意思是什么？你至少要有不确定故意才可以。意思是说，那个年龄也是行为人主观上面要知道的事情。可是虽然是这样讲啊，不过你还是要怎么样？看具体个案，你行为人不能说我不知道他未满十四岁，或是我不知道说他是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的，例如说15岁好了，这个行为我都不知道，所以我没有227的故意。可是法院会说什么？可是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就不像是18岁的人啊，那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呢？然后就判你说你还是有故意。对，所以这个部分会因为实务上面的操作，具体个案上面的操作，有可能会就是架空掉学术上面对于故意的要求啊。所以我才说要看具体个案。如果说他打扮得非常成熟，看起来就像18岁，像很多女生这样，看起来就像18岁、20岁。我现在说他像40岁了，有点太奇怪。上礼拜的那个华人星光大道嘛，因为我太无聊了，就在那边转，没什么好看的。然后好放音乐来听听好了，虽然有些人唱的难听啊，不过我自己唱也不能唱到哪好听到哪里去啦。对啊，然后就看好，就有一个13岁的小女生来参加来 PK， 对，就是最近也是体管赛。然后呢，林夕老师呢就说呢，这个我如果把你脸遮起来的听声音呢，我以为你是40岁的人，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的确有可能现在有些人未满40岁的人或者40岁到16岁的人打扮非常的成熟，那这部分当然就行为人就有可能就对他的年龄未满40岁或者40岁到16岁这一点有可能就产生误认，然后排除掉他的227的故意，这点是有可能的。不过总而言之啊，被害人的年龄一定是行为人主观上面要知道的事情，他如果不知道，那就会产生排除故意的效果。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已经结婚的人呢，就表示什么？已经结婚了嘛，他有性经验了嘛，就表示说他对性的这个概念已经了解了，所以就不会是本罪的行为课题。所以，即便他未满14岁，或者是10岁到未满16岁，他结婚了，结婚的话呢，就不会成为本罪的行为课题，他就不会是227，就不会是227。这个是28年那个128这个判例，大家自己看看就好。OK。下一个问题才是大猩猩，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对，砰，那打100颗星好了，对啊，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实例，这个图书馆北哥他说呢，6岁的女童甲呢到某个图书馆去玩，北投图书馆吧，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对啊，不对，也是高雄某个图书馆，在楼梯间呢遇到中年男子乙啊，那乙跟女童说呢，我要跟你玩。中年男子跟女童玩，那很奇怪。对，那个女童呢，就非常开心，说好。那女童是这样天真可爱。对，那乙呢，就趁跟女童玩的时候呢，就这样手呢伸进女童的下体。那个女童呢，当下其实没有什么反抗，或是某种不喜欢的表情啊。对，可是这时候呢，刚好住在图书馆隔壁欧巴桑呢，就从窗户旁边看， 就发现说你在干什么啊，就是报警了、啊，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曝光，对，这个是真实的案例啊，这是发生在高雄的一个案例，那个时候法官的判决是一样，不对。不是五对，是227，对，他觉得是227，对，然后最后判结果是3年2个月，可是你看227的刑度是多少？用手伸进女童的下体，就是性交是猥亵啊，不要忘记性交的定义啊，用手伸进下体是什么？性交啊，是啊，用什么身体性器以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吧，身体其他身体部位，然后进入到他人的什么？性器的行为啊，所以它是性交，第二款性交，叫它性交哦，是性交哦。那227，法官最后选227，那227的那个刑度是多少啊？3年以上10年以下，就要判3年2个月。那根本就是已经怎么样下限，就是下限。结果呢，这个案子呢，就是之后就是媒体就爆发出来啦、啊，就说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把手伸进女童下体，对女童强制的性交行为，这种情况竟然只判3年2个月，然后后来就什么白玫瑰运动啊，然后就全部跑出来，就是这个案子啦，对啊，因为高雄地院所引发出来的案子，然后后来呢，白玫瑰运动发生之后呢，最高法院就看情势不对，就跑出来，就是一群法官开会讨论，就做出一个第14页这边所说的这个99年第7次的刑事决议。这个字号也请大家背起来，也请大家背起来。所以在性犯罪这个部分，就有两个最高法院的决议是你要记得，是要记得。一个是97年第5次，那个是在解释那个224的那个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指的是什么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讲的227。那它背景就是那个白玫瑰运动产生出来的。嗯，因为大家对于说这样子的行为只有判3年2个月，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对，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这样的行为，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嗯，应该是不太能够接受吧。这个天真烂漫的是女童，对啊，很可怜嘞。我不晓得说到之后女童会不会对她身心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啊？虽然她当下是没有什么感觉，对啊，因为她才6岁，她又有什么感觉？对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可是之后有可能会。当然也有人说啦，你们那些白玫瑰运动的人，听到有人渲染这些事情，那些女童本来不知道的，后来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她就身心就受创，本来不知道就还好，对，那知道之后呢，就身心受创，对，有人是这样批评的，因为白玫瑰运动其实那些人其实有时候还蛮激进的，对，那有时候会跟法院里面的法官的看法会非常的不同，对，那之后一直这个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就跑到邵月玲法官那边去了。所以邵月玲法官他就说，他又没有反抗，他没有反抗的话呢，那应该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强制的情况，应该是合意的情况吧，所以应该要用227。他是说，难道不会是227吗？然后就发回去，对。然后大家就之后就把这件事情献出来，现在大法官就丢了，对，就是这个案子啊，就是这个案子。结果最高法院现在是改变见解了，他说呢，他说什么呢？你来看一下这个决议，很长，很长，对。如果说呢，乙呢是7岁以上的未满14岁的人呢，那甲呢结论啊，先讲这是结论，7岁以上未满14岁的话，甲跟乙合意为性交行为，不要忘记了，实务都认为说227一定要是合意，甲跟乙合意为性交行为，甲呢就论以227，甲就论以227，所以7岁以上未满14岁之人，实务人跟他合意，那就是论227。可是呢，如果是对于那个7岁以上未满14岁的人呢，非合意性交，非合意性交，或者是。他根本就是未满7岁的人，然后你对他为性交行为，那这边就不管你是合意还是非合意，通通都论以222的第1、3、第2款是什么？对于未满14岁男女的什么加重强制性交罪？加重强制性交罪。可是你从227的法条看得出来这个限制吗？看不出来啊。227就说什么？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为性交。最高法院做出来这个99年第7次的这个决议之后，那变成什么？什么时候用227？227的行为课题就变成什么？如果是未满7岁的话，不管是对他是合意还是非合意性交，一律跑哪里去？222加重强制性交罪，就变成加重强制性交罪。所以本来应该是要用227的未满7岁的人，也是227的。如果合意的话，也是227的范畴。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因为前面那个案子的关系，所以最高法院就是说，哦不行，那如果是只要是对于未满7岁的人，只要你提出他未满7岁的人，那一律都是222条。加重强制性交罪，不管你有没有合意，都是 加重强制性脑症，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我们来看他怎么推出来。哈、哦，第一个呢，真的太长，真的太想念。对，第一个，嗯，看黑字，看黑字就好了。对，现行法的221条第二项准强奸罪，准强奸罪。它是其实就是现在的27啊，它是针对未满14岁的女子合意为性交之处罚，那么实务性向来都是如此，对，跟强奸就是221的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跟这个221的本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呢，227呢是以行为人与未满14岁男女合意为性交为构成要件，好，这是它第一个理由，这一大段就来讲这件事情，对，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看一下第二大段，它也是都漏等，就看黑字就好。未满7岁的男女呢，他依照民法。奇怪，这不是刑法问题吗？怎么跑出民法出来了？民法13条第一项说呢，没有行为能力，依照民法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呢，就将之概括作为无意识能力来处理。那就应该认为说呢，未满7岁的男女也没有跟人家为性交合意的意识能力，哦。然后下面的黑字，如果说行为对未满7岁的男女为性交，因为这个未满7岁男女并没有意识能力啊，你就没有办法论以227第一项，所以。那逻辑是这个样子的，227呢是要以什么行为人跟被害人怎么样要合意，对不对？那未满7岁的人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合意的意思表示的能力呢？没有，为什么没有？你依照民法没有，依照民法他们没有合意的能力，未满7岁的人没有意思能力，所以他就没有合意为性交的能力。OK， 所以这是第一段，先说227要构成要是合意，第二段说呢，未满7岁的人依照民法规定没有意思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为合意。OK， 好，第三段说什么？第三段其实重要啊，第三段其实重要。那看第四段最后的结论好了。大家说呢，甲呢跟7岁以上未满14岁的乙呢，非合意为性交，或者是乙呢是未满7岁的人呢，然后基于对未满14岁男女保护，就应该要认为甲对于乙为性交，所谓的已经妨碍乙性自主决定意识自由，这个都是属于违反乙意愿的方法哦。然后你要论以222条第一项第二款加重违反，就是加重违反医院性交罪，就是加重强制性交罪啊。所以它的逻辑其实是有三个阶段，就是在第15页这边所说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先说227要以合意为前提；第二个，他就是拿民法过来，借用民法的概念说未满7岁的人没有在民法上面没有意识能力，所以当然在刑法上面就没有为合意性交能力，所以跟未满7岁的人。没有办法去做合意性交行为，所以就不会构成227，就不会构成227。那不会构成227，那怎么办呢？依照第四段的那个黑体字，他就说呢，既然呢没有办法用227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基于对于未满14岁男女的保护，这个时候已经妨碍到他的性自主决定，所以这个是违反乙的意愿的方法，所以呢就要变成222条，意思是说什么？你没有办法构成227，因为你欠缺合意的意识能力。可是这个时候你又违反什么女童的意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构成222条的加重强制性交罪。我从第一点开始就不合理。第一点来看一下，好，学术上面怎么说的？学术上面说，谁跟你说227一定要合意啊？合意，227要合意的话，就表示什么？那你就要去证明什么？女同是有合意，你跟女同之间有合意存在才可以构成227啊。可是本来227就不是因为这样子而制定出来的、啊，反正227制定出来是什么？我们要保护她，对啊，因为她没有性自主决定权，所以我们要保护她，对。所以本来227本来就不以合意为前提，那你说，那跟二一有什么分？那跟二一的差别就是什么？21就是要用强制的，227就是没有用强制的，其他非强制手段的那就是落到227来处理啊。那可是没有办法进一步推知说227要有合意这两个要件，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批评。第二个批评，奇怪了，他说呢，依照民法，他是未满7岁的人，没有意识能力，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为合意。民法上面的规范保护目的跟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有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啊。那你干嘛用民法的标准来决定我刑法的标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会让人家产生说。你不应该借用民法上面的意识能力的这样的要件来认定说呢，这个部分它是欠缺合意的，而且合意本来依照第一个要件也不以合意为必要，227也不以合意为必要。第二个批评是说呢，你为什么要拿民法上面的标准来决定刑法上面的标准？第三个批评更好笑，第三个批评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先依照最高法院的逻辑来看， 他说呢，因为未满七岁的人没有意识，没有合意的能力嘛，没有合意的意识能力。可是没有合意的意识能力，那表示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合意啊，不是这样子吗？结果最高法院说什么？他说呢，你违反女童的意愿，没有合意跟违反女童意愿，这是怎么推出来的？你从没有合意的能力，怎么可以推得出来说违反女童的意愿啊？女童意愿是什么？女童意愿应该是不知道吧？他根本就完全不知道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像这个案子里面，女童的行为当下其实完全也没有什么不悦的表情啊。可是222的构成要什么？强制哎，要压制哎，对啊。可是这个案子里面，女童根本就怎么样？因为她完全不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然也不会说她是对一个女童的压制行为啊。她没有性行，没有决定为，没有性自主决定权，怎么可能会说她有违反她的意愿？怎么可能会说她违反她的意愿？所以这个在逻辑上面就是矛盾的。对，不过可以想象得到了，最高法院是用心良苦啊！你看写这么大一串串、写大串的那个决议文，但是最后被人家骂得要死。所以这个决议是继97年第五次的决议之后，第二个被批评为是恐龙决议的这样一个决议。对，就许多专家其实不赞成，许多专家不赞成的，这样会架空什么原本很清楚的强制跟227的区分。对，你这样把那种未满七岁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使用非强制的手段，都归到什么加重强制性交罪。对，这样就变成227的范围跟222的范围就会模糊不清，就会模糊不清。222本来就是在讲什么情况，222在讲的情况就是用一种压制的手段。对，但是对于这种未满七岁的人呢，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使用压制的手段啊。对啊，他是完全不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对，所以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原本的判决应该是对的，就是对于未满七岁男女没有使用强制手段，那就是227条。那至于说，那判决为什么会引发争议？那判决在依照法条上面来操作是227条是没有错，结论上面是没有错的，不需要因为这一种未满七岁的人就把它变成222条的强制加重强制性猥亵罪或性交罪。关键点在于说，原来的高雄地院的判决，他只有判3年2个月，太轻了，太轻了。我们虽然说这个案子可以用227条，不过我也没有说那你就只能够判3年2个月。你看227条立项的法定刑多少？3年以上10年以下，你不会给他判8年的。判8年不是跟222条可以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吗？对啊，是没错，对啊。所以那个部分的判决有问题的，不是出在于法条的认定，而是在于量刑的问题。在量刑问题 ，OK， 量刑其实也很有趣的问题啊。虽然在刑法上面，其实学院老师从来都不会教你刑法论，也不会教你量刑，量刑要怎么写。所以你就看到，那学院老师没教，那法官当然也不会写判决书。所以那个法官的量刑都是啊，大概像那个菜市场买青菜一样，就是称一称，称一称，看大了多少啊。那边他觉得他恶性重大就给加一点，然后那边呢觉得他好像情有可原就给他扣一点，然后就嘣，然后一个刑度上面就出来了。哎，刑度上面可以这样随随便便跑出来的哦。你跟人家把人家关在监狱里面多一个月，人家都生不如死哎。对啊，就想说啊，一个月没差，就差个月而已。可是，在监狱里面，一个月就是超过外面的大概30年了吧？对啊，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面，当然有人很想在监狱里面啊，就是那些什么一天到晚想要进去吃免费牢饭的人。对，好，下一个问题是说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决议99/77这个决议，他讲性交哦？他是对未满七岁的人性交，要直接变成222条 ，OK？ 那如果说对未满七岁的男女为猥亵，难道也是用224条之一加重强制猥亵吗？对，这个部分目前不明，要看最高法院的动态，而目前还没有看到判决。不过可以想见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啊，因为性交部分都已经过去了，变222了，那猥亵的部分大家就一起跟过去吧，没有什么差别，对啊。只是现在还没看到判决 ，OK？ 好，那这个是99/77决议，他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只要看到未满七岁的人，啊，太好了，直接变成222条的加重强制性交猥亵、性交罪，加重强制性交罪。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剩下来最后一些比较离空口的代词，就是竞合啊，就是竞合。那你学完了221、224。然后又学完了225条，然后还有剩下一些228全是性交，还有225，现在还有227。现在问题是说227如果跟其他的犯罪竞合要怎么处理啊？这个是一个还蛮困难的问题啊。有些参考书比较不负责任，他就说呢，实务说227专门以行为人被害者年龄为其成立要件，为其特殊成立要件，所以 他跟其他的一切的其他的相关的性犯罪如果产生竞合的时候，一律都是用227条，可是当我去查出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啊。对啊，如果说227跟225竞合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情况，这是99年这个2868这个判决啊，也是很长。我们看黑色的题就好了，看黑色的题就好了。有时候你就把当作看这种判决书啊，就把当作看就复习好了啦，对啊，加深你的印象。他说呢，224的强制猥亵罪呢，那个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呢，虽然不以类似所列举的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相当的其他强制方法为必要，有没有？很想在讲九十七第五次决议，但是峰回路转，他就说呢，话题线那个地方，但必须要足以压抑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时刻相当。所以你看，就第二个，有没有？前面我们不是看过一个了吗？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后面这个判决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九十七第五次决议根本没有人会沿用。时刻相当，这样一定要压制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这个是什么事实呢？他是趁 A 女熟睡不知道要抗拒的时候呢，予以猥亵，然后在抚摸的过程当中呢 ，A 女醒来了，还继续装睡。那少个字，仍然继续装睡，那表示什么？他是自愿的吗？他是同意吗？对啊，反正他是趁 A 女熟睡不知道抗拒的状态呢，就猥亵，然后在抚摸过程中 ，A 女就会醒来，但继续装睡。这种情况，被告根本就没有使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的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来妨碍 A 女的意识自由，去压抑她的性自主决定权，就是根本就没有使用压抑的手段，这个就不是224的强制猥亵罪，这不是224的强制猥亵罪。OK， 所以他其实也承这一段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承认224也是要压抑他的性自主决定权的。好，然后接下去应该是就看到竞合问题啦，看到竞合问题了。这个竞合问题呢，是要看黑色字，看黑色字中间那一段，其实是检察官的那个法律见解，他批评检察官上诉的一直错误。黑色字说呢，被害人如果是未满十四岁之人呢，关于趁机猥亵罪呢，并应该依照儿童与少年福利法第70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加重其刑。OK， 意思说，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条第一项前段有规定哦。如果你是对于未满十四岁之人呢，犯这种趁机猥亵罪，因为这个判决在讨论趁机猥亵跟企业竞合，意思是什么？你是趁未满十四岁的男女在干嘛？熟睡的状态，对不对？熟睡的状态，或是其他被下药昏迷的状态，然后去对他为猥亵行为或性交行为猥亵行为啊，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构成什么225跟227啊，就两个都会构成的，两个都会构成。因为227有限制手段吗？没有啊，他只有说什么？他只有说年龄啊，对啊。那至于当然会构成，如果说你又是用那种趁机的方式，趁他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况去对他的猥亵行为的话，同时都会构成225跟227，才会有这个法律这个判决的问题。那可是这个判决说呢，要注意到的是，那个趁机猥亵罪，如果你是对于未满十四岁的人犯趁机猥亵罪，犯225的话，你要依照儿童跟少年及少年福利法第70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加重其刑哦。这个就是我上礼拜昨天上一堂课所讲的，有些特别法针对于未满十四岁的人或是未满18岁之人去对他犯性犯罪的时候，那个行为人会依照那个特别法的规定会加重其刑，会加重其刑。所以那个部分呢，当然也是在实务的运作上面呢会很重要一点。但在考试上面我没有说要大家一定要把那个特别法写上去啊，没有说。可是呢，如果说你知道有特别法加重的时候，你写上去应该会有加分效果啦。那这个判决继续往下看，他说呢，这一个儿童少年还有少年福利法第70条这个规定，它是具有刑法分则的加重的性质。这边要讲一个观念是说呢，要先跟各位补充的观念是说，实务向来会去区分所谓的刑法总则的加重，还有刑法分则的加重，还有刑法分则的加重。结论上面会认为说，只有刑法分则的加重才会是对于量刑的法定刑的比较会产生影响的，刑法总则的加重不会对于法定刑的比较产生影响。例如说，我们之前在上55条想象竞合从重处断的时候，那怎么样比较说 A 罪跟 B 罪哪个罪比较重呢？如果说 A 罪有一个刑法总的加重之后呢，就会比 A 罪来的重的话，那个加重因为是刑法总则的加重，所以不可以列入考虑，不可以列入考虑，只有刑法分则的加重才可以列入法定刑的高低的考量。对，这个是实务向来一项的观点。 对，所以如果是分则加重的话呢，才会影响到它的法定刑。所以你再去论说哪一个罪比较重的时候呢，你要看的是总则加重的规定。如果是像连续犯这种加重情节，这个分级那是总则加重，那我不可以算在法定刑的比较上面，不可以把它加上去。但是刑法分则加重，像是加重窃盗罪啊，或者是要什么对肢体金属、对金属犯什么伤害罪啊，那个部分的加重刑之二分之一，那个是刑法分则的加重，你的法定刑就要以加重之后的那个 高度 为那个标准。所以他说呢，趁机如果是对未满十四岁的男女去犯趁机猥亵罪的话，这个时候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它是一个刑法特别刑法嘛，所以它是一个刑法分则的加重，他就会再往上加。他说呢，就变成另外一个罪名了。那227第二项这个对于未满十四岁男女为猥亵行为，他已经就被害人的年龄定有特别的处罚，依照儿童跟少年福利法第70条第一项但书，我们手边这个法条了。对，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依照那个但书的话，如果是说刑法分则里面的相关的犯罪，如果说被害人因为被害人年龄有特别处罚的话，那就不会再用儿少法这个部分来加重了。那227刚好是什么？它是用年龄来作为它的构成要件，来作为它的客观构成要件，所以这个部分它就不会用儿少法来加重。可是225会不会？会，因为225条的趁机性交猥亵罪，它不以被害人的年龄为它的构成要件要素，所以它当然就还是要再依照儿少法这个部分来加重。所以那他就是说，继续往下看。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被猥亵的人如果是未满十四岁男女的时候，儿童及少年福利法70条第一项前段，刑法第225条第二项，这个对于未满十四岁男女趁机猥亵罪，就是较重的全部法，意思是说，反正就是比较重的规定，加了那个儿少福利法上去之后，225就比227来的重。那227呢，刑法第227条第二项，这个对于未满十四岁男女为猥亵行为，说这个是比较轻的法律，依照法律适用原则，应该是要优先适用比较重的法律才对。OK， 所以结论上是什么？本来啦，225跟227。两个比较的时候没有错，以前的实务见解都认为说，因为227是专门以被害人的年龄为它的构成要件要素，它是一个特别的规定，所以优先使用227。虽然他们的法定刑一样，但是实务上都是认为说227的年龄的那个要件是它特殊的规定，要是优先使用。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有多出来一个儿童及少年的福利法这个加重的规定，所以导致啊，本来是相同的刑度嘛，对不对？那就是以被害人年龄为特殊要件，那就任何227吧。可是225条在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制定出来之后，因为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法70条第一项前段那个规定的话，就要加重处罚。所以加上去之后呢，227加上儿少福利法这一边呢，就会比什么225来的重，就会比225来重。那实务一定是说什么用重的，所以结论上面就会论什么趁机猥亵罪。结论上就有人趁机猥亵罪，就有人225。可是不能225的理由是什么？介入一个特别法律的规定，加重之后225就变得比较重了，所以结论上面用225。所以要记得啊，如果是趁机对未满十四岁男女性交的话，或是猥亵，这个部分会有儿少福利法上面的问题，会有儿少福利法上面的问题。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判决啊，然后第二个判决呢？那个判决17页，我看17页的上面的黑字就好了。如果说行为人是利用14岁以上未满16岁之人，被害人若昏晕，然后那个字怎么念啊？酣眠吗？以醉之际，然后对被害人为性交的行为，这个是要论以225条的趁机性交罪，要论225的趁机性交罪。结论上面是一样的啦，结论上面是一样，就是225的趁机性交罪，而不是227。对。可是如果说227跟228产生竞合的时候呢，那要怎么处理呢？这个就是第二个与利用权势性交罪的竞合，这是51年台上的1214号这个判例啊。他说呢，227的经营罪是以被害人为他的特殊要件哦。如果说呢，被告是利用权势对于服从自己监督之人，然后去做那个227的这样一个性交行或猥亵行为，应该要被认为是被吸收于上开小项的犯罪之内。意思是什么？227会吸收28，227会吸收28，吸收关系，227吸收28。所以如果是227跟228的话呢，就论227，因为他把28吸掉。可是如果是227跟225的话，225因为有儿少福利法上面的加重，所以变得重，所以优先论225。所以这个部分的竞合关系 要稍微了解一下，虽然考试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啊，不过如果出现的话，你不知道，那就是很危险，就很危险。好，那做一下题目好了。今天的重点就是让大家练习写题目，对，所以要拼命的写题目。第十七页，这个91年的书榜的第三题，大家先稍微看，先不要看下面解答，对，那先稍微自己练习一下，看甲乙丙的行为要如何处断。甲乙丙的行为要如何处断呢？我们现在看甲的部分好了。甲做了什么事情啊？甲是跟谁一组啊？我也觉得是分两组啊。对啊，甲跟谁一组啊？甲跟丁一组的嘛，对不对？干嘛？甲本来要求所有丁一跟他性交，但是丁不愿意啊。甲就怎么样？压制，甲就压制哦。所以甲压制，可是这一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啊，谁来参与他？丙啊。丙虽然没有做性交行为，但是丙干什么？帮他压住丁的脚，对，然后让甲去做性交行为。所以这一组里面其实是甲、丙、丁啊，甲、丙、丁这三个人。那甲、丙是行为人嘛，丁是被害人，所以丁那就是不用理他，就是比较不用谈到丁的部分，而且题目也没有问。那甲、丙的部分会构成什么啊？甲压制丁，然后去对他为性交行为，这个部分是什么？很明显嘛，就是221条强制性交罪，221条强制性交罪。可是不要忘记了，只要涉及到强制性交罪，那么你要考虑到他有没有加重强制性交的事由，有没有加重强制性交罪？这个题目有没有？有，哪里看得出来有？你会跑出来，跑进了一个谁啊？丙啊，丙是干什么？压腿的，所以压腿的部分显然是有什么功，就是行为分散，而且他有没有在场？他有在场，所以符合什么222条第一款的2人以上共同犯之。那2人以上共同犯之要出现，就是两个要在场，对，两个要在场。所以甲跟丙 ，OK， 好，这就可以构成222第一款。所以甲丙的部分，他们两个都是成立222条第一款的加重强制性交罪 ，OK。那乙的部分呢，是做什么事情啊？乙干嘛？乙跟谁一组啊？乙跟戊一组啊？对啊，他们两个一组，可是他们两个。你情我愿，在那边玩得非常开心，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很奇怪，这是同一个场合嘛？怎么会有一组玩得非常开心，另外一组就是惊声尖叫这样子？乙跟戊那一组呢，其实是同他们两个是怎么样愿意的，就是你情我愿的性行为。可是既然年龄嘛，对不对？这两个年龄就跟227会有关系。乙是几岁啊？乙是18岁。他不是227的行为客体，他不是227的行为客体 ，OK， 所以他不会是227的被害人啊。但是戊呢，15岁就有问题啦。为什么？因为227有一种行为客体的类型是什么？10岁以上未满16岁之人，那15岁刚好是典型，对，15岁 ，OK， 所以以对未满10岁以上未满16岁之人为性交行为，他有被强暴胁迫吗？没有，所以不会是什么？不会是强制性交或是强制猥亵罪，顶多就是什么227条的与幼童男女性交猥亵罪 ，OK， 所以它是227。可是这一题有另外一个很小的地方要大家注意的是说227哦， 可是应该是18岁，应该是15岁，这两个叫做两小无猜啊，对啊，这两个两小无猜，他如果说要用27这么重的刑度来再处罚，他好像又处太过去耶，所以有针对什么，请大家分到227条之一，227条之一，227之一说什么？这叫两小无猜条款，他说什么？18岁以下之人犯前条之罪，就是犯227之罪啊，就是怎么样，减免其刑。对，乙是几岁啊？18岁，那刚好18岁以下之人嘛，以下依照第10条的立法解释，刑法里面的以上以下包括什么分数在里面，所以18岁也符合227的要求。那戊嘞？戊绝对不是行为人嘛，对不对？因为已经18岁，所以不会这个问题。所以乙虽然对戊去做这样一个性交行为，那这个部分构成227条的与幼童男女性交罪没有错，但是因为它符合了什么？18岁以下只能犯之行为是18岁以下，所以它可以叫227之一来减轻或免除其刑。好，那个是这个题目比较简单一点，对，应该说非常简单。可是接下来这两个题目呢，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我后来发现一个考题上的趋势，就是性犯罪这边题目好像都是比较像是书记官啊，或者是司法事务官啊，他们这些比较就是不是三等考试的题目，对啊，会比较常出现，反而三等考试出现性犯罪题目不多的少，嗯，这可能跟出题老师也有关系吧。要去出到三等司法官跟律师评审老师，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年龄跟声望的老师，对。那年轻老师通常很喜欢性犯罪，所以他们都会去出一个比较书记官啊，其他比较死板的题目，对，应该是这样子。好，来看第18页这两个题目，先看上面的一个，这个题目有点诡异啊，我们先看一下。他说15岁的甲女呢，明明知道说那乙男呢是有配偶之人啊，你看有配偶之人就会想到什么罪？通奸罪，就想到通奸罪。那这题不管通奸罪啊，那甲却告诉说呢，他是满18岁的未婚女子啊。对，结果呢，发生性行为之后呢，甲女发现自己就有乙的小孩了，那甲女的行为呢，是不是会成立犯罪呢？然后就没了，这题目就算就没了，25分。大家想想，甲的行为是不是成立犯罪？甲是15岁，然后骗甲人说他18岁了 ，OK， 可是题目是问你。乙男吗？不是，你不是问你甲女是什么，所以就觉得很诡异、很奇怪，为什么不是问我乙男呢？问我乙男的话，至少还有什么配我配套啊？他不知道他是未满什么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男女，所以他没有227的故意嘛，对不对？可是这个题目很诡异，他倒过来，他问你说那甲女的，你们觉得他会成立犯罪吗？举手，觉得不会的举手。但是什么不知道吗？照理说啦，这个题目当然是跟227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甲是15岁啊，他已经是227的被害人，这点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说，他这次是什么？看起来都是积极的使用诈术嘛，就是骗人家说啊，我也满18岁，然后来跟我微信行为吧。227要保护的是谁啊？是那个未满。10岁以下未满16岁的那个甲女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甲女被保护人她自己呢，都是自己去侵害自己的法益的时候，这时候就怎么样？欠缺被保护的法益，欠缺被保护的法益，所以当然就不会构成犯罪啊，就靠这样子而已。对，她保护的是她没有错，227保护的是甲没有错。但是如果说甲自己都放弃这样的保护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成立犯罪啊。这个是朱子老师的想法，欠缺被保护的利益。OK。所以呢，只要记得啊，性犯罪这个部分，对他的法益的处分权是有可能是有的。可是另外一个想，可以想得到另外一个犯罪的见解是认为说，227就是认为说什么，他没有性自主决定权啊，对啊，所以他不可以自己去处分啊，自己不可以去处分，所以他处分是无效的。处分是无效的，那又怎么样？他处分是无效，也只会导致说什么乙男会成立犯罪。但是这题是问你是甲女，所以甲女当然是不会是犯罪，不可能同时又是被害又是行为人。对，能够有其中之一。OK， 好，这是一个比较诡异的题目。下面这个关护人，知道关护人是做什么的吧？关护人是干嘛的？ 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去考那个考试，我就不需要知道他是干嘛。公务员通常都是针对有一些心理上面或是精神上面有一点问题的那些被告去对他做长期的追踪啊，每个月大概去一两次去跟他访谈。其实访谈的目的也是要监视他啦，看他会不会有什么精神异常的状况，然后请大家小心这样子。他说那贾男呢，八十年出生，现在几岁啊？今年是民国一百年，20岁哦。然后呢，乙女呢是83年5月10号出生的，她是男女朋友，贾男乙女朋友。然后97年5月8号，那他两个各是几岁啊？一个17，一个多少啊？应该17，一个就是14，就14岁而已。对，17跟14，哎，还考你，监考你算数。对，然后想写到 KTV 去唱歌呢，结果在包厢里面干嘛？拥抱、亲吻跟爱抚。嗯，现在的男女啊，亚男呢，并手指男，很好笑吧？这个好像还蛮常见的，我觉得常去唱 KTV 的时候就看到这种现象。亚男呢，并以手指插入乙女阴道之内。OK。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两个人又跑去唱 KTV， 就是同一个地方。这次呢更大胆一点了，贾男呢就用阳具来摩擦乙女的外阴，然后射精在乙女的腿上，问贾男的行色如何。大家想一想，一个是17，该是多少？一个17岁嘛，对不对？一个14岁，对。那有两个阶段的行为就要分开处理啊。前面那个是什么？用手指插入乙女阴道，这是性交还是猥亵？你要先确认出来，性交还是猥亵？性交，对，就是身体以外的部位，然后进入人家性器，所以这是性交。OK， 第十条第五项第二款，性交行为。性交行为好，这是哪一种性交行为呢？强制还是趁机，还是2/7？绝对不会是强制。对不对？他们两个是你情我愿的拥抱啊，又亲啊，又摸啊，这样子，所以绝对不会是2/1。那趁机吗？又没有，乙女又没有什么精神障碍或者其他不知不能抗拒的情况，所以剩下顶多有可能是什么？2/7，顶多有可能是2/7。2/7这里所说的假，问他问你假男嘛，对不对？那所以乙女是几岁？14岁，就是他是。他是13岁多还是14岁啊？ 14。 5月10号、5月8号，他都13岁多哎、欸。他是不是差2天生日啊？所以他还是13岁多啊。我忽然想到这里，应该不会考虑14岁以上，他应该要考虑未满14岁的比较好。所以他应该是13岁，他未满十四岁，他是未满14岁之人。对，他未满14岁之人。OK， 好，他除了未满14岁之人。然后你对他有这样的性交行为，所以当然就成立什么2/7啊，第一项嘛，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成立2/7第一项，这是前阶段的行为。那后面呢？后面是干嘛？用阳具摩擦乙女的外阴，然后射精在乙女的腿上，这是性交还是猥亵？摩擦外阴是性交还是猥亵？第十条第五项的性交定义要干嘛？进入，然后还要干嘛？或者是使之结合？它有进入吗？没有啊。它有使之结合吗？也没有啊。所以是什么？猥亵。后面的部分是猥亵，是猥亵。那射精在引体上，对，那更不用讲了。对，当然是猥亵行为。OK， 所以后面就会变成猥亵，后面就会变成猥亵。那结论上面也是什么？是法条变了啦，就变成什么？2/7的第。那是第二项吧？对，第二项，而且第二项对幼年男幼童猥亵罪，对，而且第二项 应该是第四项吧？ 啊，是第三项是不是？ 第 三项 周后， 看一下啊， 过一周后加7天， 看一下啊，是第一二，哎，对啊，第二项吧？ 啊，一周后， 对，一周后嘛， 他是一周后。哦，对啊，对对对，他一周后，所以他已经变14岁了。对，他已经这个就是这样，还是算数哎，怒，对，算数问题，对，一周后，对，所以大家知道说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哎，不过光棍就是这样考试啦，对啊，所以你也知道，他们是不能看法条的，所以为什么不能看法条，就还蛮机车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面这几页了。 哎，你是上到几点啊？ 第四 五点啊？啊，五点，我看一下。啊，好吧，那就先到这边好了。后面有那个金人律师的考题，如果说你有空的话，就把它写一写吧，就当做总复习。对，然后有空我们再检讨。好，那就提前上课啊。六点哦，还是六点四十啊？怎么跟人说六点？人说六点到底几点啊？ 可以调啊， 少一点 可以调一点 啊，反正可以调啊。 六点四十啊，六五。 但是可不可以？ 到底是几点？我记得我的行事历上好像写六点四十，哎，六点四十吧？还是礼拜天就变六点啊？礼拜天就变礼拜六是六点四十啊？我真的有这种奇怪的原因。 但是 还是你们想六点上课？ 对，六点到九点的话， 老师可以决定六点上课吗？ 可以啊。 你决定好？ 对， 不要害我。好了，那就六点上课，我也不想太晚上课。OK， 那六点上课，大家赶紧吃饭，赶快回来。 要不然明天早上还一大早的。 对啊，正交法，我天哪！ 那要是 交早快一点吧。